心里想蛮亢奋，那么照道理来讲呢，我是应该来参加搿场演出，因为从平台的私人关系来讲，我的上山云关了点亲辣海，因为伊个先生尹贻之啊，尹贻之的爷是尹三庭老先生，那么我的先生李石庭，但尹三庭是师弟兄。这里唐王的四十妹，那么有些呢尹贻之呢又跟杨振荣，那么我第一个先生杨冰块我辈分占个一级，那么常三云第二个先生蒋云熙，那么我的涛涛呢是唐根两个学生子，本来是不搭嘎的，那么蒋云熙哥啊，把那唐根两个辈分别来把他丢下来，那你平辈子。那么到底是啥个名堂呢？你让常三云自个来改吧，我把搞不清爽了。你两家头在唱台里头，杨乃武没说是杨伟的水曲。杨乃武三八彩，今朝夜里向银幕堂破斥四音。今朝夜里向两家头的密室当中旁头。你在杨乃武一口这口几个三八菜来响不落地，都省得闷声不响。立刻来当杨乃武上去捐一声，杨乃武走到你门里恭恭敬敬啊，师妹若是杨乃武只想与你 两。是 晓得啥？杨来福啊，你对我操作啊，那够当的，是你身体一个，哎， 不吹了，再来，再丢得你的问题，啊，算没，清早 笑， 这是杨来福离场四个座，三不拆，离别四别，离都不离，拆都不拆，那杨来福想。两只眼睛急切盯了小白菜的浪口。 哎，你不想了？啥结果？听说小白菜还为了接触两只天眼睛，盯了只那杨来福的浪吗？ 眼光碰眼光碰头，虽然这些辰光没声音，但是眼神里向侪是害我了。没无声人，不信生去一心人生， 一不二心， 一个儿没去 水拉一拉。 哎，一公二家下足 冰冰催促李生亲， 一公二是大母的 支持的这关爱，谢谢。 好去不上北家日，但不给你报考大学。今朝不是去么到西农队来不行？去进西农队，只可见功不轻松，林荫泄露，一个人只觉得心旷神怡。哎。十三年里，耳朵边浪向传过来一个人，咕隆隆隆隆隆，带三弟的声音。少年家，要训十两好，路上街道，西农队带三弟，大家去看看了。桌子搿里啊，声音一大路追过来，只看见每栋一片光然，光浪居中一座中塔，中塔的石阶浪向坐下一个人，神丹之队。一笼子眼睛不隆隆隆隆，带一圈压身神。哎哟，搿个人的长相，搿里带出来的三一声，真是天壤之别。搿个人长得破得来，一容满面，不修时尚，一看就晓得要骗局。哎，你再看看里人物上的别家。第三代元帅，搿个一只三代的龙虎人情。范家日是杭州人，江南四族你蛮欢喜。凭那带的这样一水好三爷，我也听过那一曲压声人在办。所以这一代的门前没来临，让侄儿先听。第三一个朋友姓三弟，是个圣。街上的上的，得得得，是身上的，因为得得，一水好生意，人家不理的要害，这里沈三喜儿。每年就来规矩，大家一来，得生意，随地播种，叮叮眼睛们老瞪一些，有个神农也大家一来唱大功的。你呢，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，一出生意得无。辛苦子半年，阿爷看看的啦。门前不知还有几个听靠定定眼睛的。蒙松蒙松，眼睛张开来对门前一看，啊，两只脚。哎呦，两只脚是最风光听靠的。今在生意一塌糊涂，撇脱个子。哎， 这年头啊，但咱们这行的真是末路了，谁还来欣赏你的艺术？这日子可怎么过哟？ Ancient age， 非加入库里那种鸭子心里想说不出啥个名的，是啊，又是好生意，不应该欣赏，一是枉然。那么别再，今在肌肉只有我一个听卡，我怕也帮帮那忙，碰碰那啥。随身带袋袋里向，侬袋袋里向剩余的零碎物事，统统摸出来，往你边上搿只藤边里向搁下去。我来与你开一口啥吧！擦啷啷啷啷！哎呦，洞里多大藤边里向的声音，听得耳腔耳道过去，三个啪啦啦啦雷响一波哟！瞪起眼睛，急得像汤头子样的，跌跌正正，低低眼看，一看，哎呦！慢慢这哥哥五六个洋的，很深一点五六个上个热身来，带起绿来一口嘛，再口就自家门前留下一个年纪轻轻、噔噔亮亮的小伙子，一口就晓得富家子弟，他心里想顾家。哎呦，谢谢。谢谢您这位先生了，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，太谢谢您了。你光是逮不唱了，哪一个来听你呀？你也唱呀。哎呦，先生，不瞒您说，我以前呢能唱，后来呀、自个儿不好不争气，抽上了大烟，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。不过不要紧，您甭走，我们这儿有人唱。我有一个侄姑娘，今年只有17岁，长又长得漂亮，哎呦，唱又唱得好。您甭走，您要听唱，您甭走，她马上就来。我瞅瞅，我瞅瞅，是不是来了？哎呦呦，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！您瞧，他不是来了吗？喏，就在那边。记得一只忙中闺蜜一只在家里一里谁知个方向外高地去一口门，这口气心里勾了一个姑娘，因为我姑娘大气的她呀，姑娘李空三的那样子口服清爽，但是正宫一张冷酷还是没清爽，这口气的身上下再一起上开过个几百出尽个母啊，这往下一双裤袜子，一连的狗鼻子，回来门前，手里向拎着两只袋袋，这一路的姿势，哎，四个字能的变化，上个字尿浓豆子漂亮。这口气各位姑娘，越追越近，越追越近，追得近，看得清，反正是对了一张鼻孔，一口门。谁家是中档子飞到楼梯上子打出来的姑娘，总归是貌不惊人，而且说不口的。相反，这个姑娘生的啥子漂亮，那口里脸颊不用风云依然，黑大鼻子，美丽大光，泥石带火，没啥黑道，红白斗车，十分不让，微微的眉毛，心月相仿，高高的亮。开阔的印堂，眼眉轻抚，视柔汪汪，西用的智人，西八个马上，两耳不服，冷酷雨阳，这像车点细哈地闪，党员的黑布还有四个字叫哇能有光，身在缅甸样样是道，面露平定就无提高，这盖一层衣斗高一层衣衫，浑身如彩还有名堂，这上一份特许东一份特胖，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，上有最棒的人工装潢，可是菩萨在也上当，中国四大美人不能得的地方，就是外国维纳斯欧吉尔这能给清理了神经那个地牢，哦北郊是你们来人苦姑娘倒是美好，可为姑娘的先后是为肯白的啦，哥 个姑娘的唱得非听不可。哎，沙琪姑，姑娘不来听卡没得，姑娘一旦来听卡，不知路到位的买出来的。为啥一个银秋子大家三弟二孙，反正呢身上像插个香腮，等都一样三弟二孙，不等大家知道。开车银秋子给张张叫马正时，张张老乡一个，谁突然子我部门，马过去谁却撇得个外公娘。这口气的外公娘，记得银秋子里向，我更高子擦一擦开。都忙成更高子那下一放，都被都是我单身一想，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，心里浪一浪高山，没关心今朝的生意情况。二叔，今儿个奶奶怎么样啊？ 哎呦，别提了，差点开不了厂。 真的？ 还好，后来啊，来了一个观众。给了我一大把子，大概有五六毛呢。 真的？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？ 从来没见过。新的他还没走呢。 No no no， 就在那边。看见没有？那边是马成闺蜜呢。 啊，是吗？ 嘿， 也是呢，北郊是科技各位公娘不大直播。公娘科技的北郊是好不大惊讶的。 少姐，给到少大伙儿。 龙体样子呀。来个观众才是肺腑最真。哎呀。各位听卡。恁个眼睛。恁个眼睛。恁个先生，恁个大方家，分子兵兵

讲西人我是晓得的。今朝苏水平带这个对白虎队上山用了开明大叔办演唱会么西人，说还有西人啦，但是山西人们心中吼。 Oh, 么你也告诉告诉我告诉一个他是一个他我们俩能不清楚的 蔡斌究竟什么事 是 那 吃过汤。